下几根丝。 爱你要先学会心碎，我还好没有你如此失去光辉，专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？爱情的继续让人觉得好累，你爱过谁？为谁流过泪？为